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咁啊呢節我哋又稍稍換一換人喎， 轉陣 的就出場，咁啊替阿的嘅咧就係呢個張成成啦， 張成， 多謝啊，金成哥又嚟啦， 吹下水先， 係啦，咁啊呢節吹下水咧就啊吹翻啲，好慶幸啦，我放假期間其實就唔喺香港咧，睇少咗好多好反智嘅新聞嘅，譬如話第一單令我覺得最反智嘅就係呢個。大球場啦，因為我 球迷咁精彩。 大球場嘅新聞我又唔使睇太多，我覺得好開心啦。因為譬如，但係今日翻到嚟繼續折騰嘅，即係譬如今日我未做節目之前就見到足總主席梁孔德就又出嚟又接受訪問啦。咁佢話香港係唔夠球場嘅，香港唔夠球場。咁佢話香港咧要喺個東九龍嗰邊 起10萬人係嘛？ 係啊，起啊，我都支持啊。 係啊。 不如起個老營咁撚大啊！其實幾咁壯觀㗎，世界一定全世界一定會報道，因為每喺一個老營嘅球場，每一場波只係得500人睇嘅， 係 或者50人睇嘅都幾咁過癮嘅。 唔係頭先咪第一次問嚇你個問 題，你講先，你講先。 唔係我話即係第一次我咪講啲冇保育嘢嘅，其實而家即係嗰啲我哋成日話啲冇曬啲咩下白泥嗰啲啊嘛，喺球場嗰度保育咯，水塘邊就係啦，可以觀鳥嘅。 同埋你點？其實咁啊，個記者又問佢話點樣可以令到啲球場嘅草好靚啲，其實佢又唔知佢答乜嘢，咁但係其實好簡單啫嘛，香港唔好撚踢波咪得咯， 石地咯， 香港都唔踢，香港都踢唔嚟踢波嚟做乜嘢，唔撚踢啦，咁就呢、這個其實題外話啦，咁總之就即係撇咗好多好反智嘅新聞，但係有一單其實我都覺得值得去講下啦， 絕對， 因為即係暑假你啊，譬如話我哋就去歐洲旅行咁啊，內地嘅自由行都會嚟香港啊，咁香港都要有啲 keep 住有啲新嘅景點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新景點嚟， 係咩咧？ 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咯， 係 呢、這個直情係新景點啦， 係 咁你去到可以睇到乜嘢咧？就係、是、以往咧就好多內地人都覺得幾得意嘅，就睇、是、法輪功嘅示威啦，嗰啲啊即係。每個喺銅鑼灣 SOGO 啊，喺西洋菜街啊， 擺檔 都會睇到法輪功擺檔。咁但係睇咁多年都冇乜新意噶嘛。但 係 最近呢一年度就開始有嘢 升級咗啦， 升級咗啦。因為就有人踩場啦。咁踩場嘅咧就叫做咩青年關愛協會， 青關 協會，香港青年關愛協會啊，好似叫。我哋叫做清關會啦， 清關協又得， 或者又反正好似同海關有關，清關 清關 係好奇嚟個名。咁啊，呢班人咧就係號稱就應該係反對法輪功嘅，係 咁外國組織 係啦。咁啊，其實如果啲自由行嘅人離開都知道噶啦，最近就呢一年咧就都係會成見到法輪功嗰啲牆咧俾人踩曬嘅， 冇錯 嚇。咁啊，然之後佢哋貼咗好多好多橫額就。cover 曬即係法輪功嗰啲地盤啦，咁啊跟住就其實喺7月14號啦，啱啱過咗上個月中，就發生咗件事啦。呢件事就喺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啦，咁咧就好多視頻嘅。如果你上 YouTube 睇嘅，簡單啲嚟講就係咧，佢哋又去踩場，踩一個即係喺西洋菜街嘅法輪功嘅地盤，但係好多路人咧或者啲香港嘅市民咧。就覺得已經忍無可忍啦，就好多人就走出嚟就大部分嘅聲音就係話：屌你差佬，你搞撚錯啊！即係你屌你幫緊住佢哋，即係你唔係話唔喂香港一個自由嘅社會。 大家可以表達唔同嘅嘢。咁我唔係法輪功啊，但係法輪功可以表達嘅。你咁嘅清關會可以表達，你唔使大家每一次都要， 因為咧 係同埋一個地方啊，你有你擺我擺咪得咯。 佢造成咗一啲爭執啦，咁又警察嚟到啦，咁正常情況，咁你梗係分開兩邊啦。 但其實都冇乜實際嘅爭執先嘅喎， 少少啦， 都冇乜特別 喐喐手喐 啫，即係啫你啫啦，即係咁樣。 係係係係係係 咁但係之後係有少少嘅，即係少少混亂咁樣啦。咁然後咧，警察咧就唔係分開佢哋。就圍繞住 佢，保護清關會。其實我哋都見過好多次嘅。呢個其實就係其中一個最令我哋費解嘅原因啦。即係嘅問題，即係我哋唔明白點解，我哋亦都揾唔到一個相類似嘅個案。係警察係會保護啲示威遊行嘅人士， 冇錯， 好少嘅，係 咯， 好少嘅，真係少到我都揾唔到一個例子出嚟。即係如果你見到社民連同埋民建聯嘅。咁正常情況，如果撞埋一齊嘅，差佬就會話：喂，分開佢哋啦，或者喂大佬，即係一定會係咁噶嘛。但係咧，這個清關會咧就唔知有咩特權嘅，每次都係受到警察保護。咁好多香港路人就睇唔過眼啦，就出聲啦。咁亦都話啲差佬即係收咗共產黨錢啊，又乜乜乜啦，即係段視頻入面見到。咁其中就有一位老師就叫做林慧思嘅。咁呢位林慧思咧就佢就喺一間叫保血會培靈學校校長。其實之前咧呢間學校咧係做過一個香港電台嘅節目嘅。咁亦都係講佢哋喺入面嗰啲提倡一啲叫做生命教育。嘅一啲咁嘅 理念 啦，咁當中咧，其實呢位林慧思都有出鏡，咁啊聽聞仲係我嘅黨友嚟嘅喎，社民連，咁啊唔知係咪啦，我都咪有待證實啦。咁但係總之喺條片入面佢講咗啲咩咧，佢就咁講嘅，佢話我就唔係法輪功嘅人，我係真真正正嘅香港人。我睇唔順眼咧，就係你哋嗰啲青年關愛協會，佢話乜咁樣叫關愛？佢話你哋咁樣去係侮辱香港市民，咁樣就叫做關愛？你收唔收恥㗎？佢話警察你哋喺度帮佢哋，人哋有佢哋嘅言论自由，即係讲緊呢个法輪功。你共产党如果係做得对嘅话，使乜做呢啲陰質嘢，佢只会令人更加憎呢个中国共产党，邪恶到不得了啊你哋。你唔好以为啊我哋唔出声共产党做咗啲嘢你哋係心知肚明。交换器官就不嬲都有，杀咗人卖器官，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你哋仲喺度维护呢啲共匪。 佢呢段呢其实呢就呢个剛才傑斯讲埋好多段片在上面嘅，而家好多人咧就係，譬如包括蘋果初時整嗰段片咧，或者係初時流出嚟俾人插嗰段片咧，就冇咗呢一段嘅。一開始就只係得個老師同個警察爭執。其實如果大家揾翻個長版嘅話咧，就會見到呢個林老師就係喺之前就指住班警察啦，就鬧呢一段嘢啦。相信 我頭先讀嗰個就係前傳嚟嘅。 係啦。 但係好多香港人睇到嗰段咧，俾人煲大咗、放大嚟講嗰度咧，就係佢用咗佢就 警察 嗰幾個警察就圍住佢，因為佢話唔知咩，佢過咗條 封鎖線， 警察嘅封鎖線。咁跟住之後，其實有一個好鬼殘雞嘅女警嘅，I like it，OK，我真係好想識佢嘅，係啊，係真係好正嗰個。咁如果大家識佢，即係介紹我俾我識，幾靚女嘅嗰個都。咁啊，跟住就總之佢就一個對四個到啦，一個林慧思就對四個差人，咁然之後咧，佢當中咧，其實咧，佢都有少少失控嘅，坦白講，即係個林慧思， 係啊， 咁然之後佢講咗少有啲説話啦，賤人啊，仲有乜嘢啊？仲有 八婆啊， 咁仲有咧就最失敗就係講咗嗰句説話就係 what the fuck 咯，咁但係咧你好多，然之後跟住就放大啦，而家就好多人投訴咧，就話呢位老師講粗口啦， 講粗口啦，講嚟講去都要 point。 但係我睇過嗰條片咧，我想首先一樣嘢同佢平反咧，就係我好肯定呢個老師咧平時係唔講粗口嘅，因為佢係講咗 watch the fuck 嘅。 哇！ 你可以聽 英文好啊， 佢係講 watch the fuck 啊，因為佢 係 啊，佢係唔習慣講粗口嘅， 唔係佢係英文， 唔係佢嗰句會唔會同啲市民講噶？睇下呢啲， 睇下呢班 fuck 係喎 ，watch the fucking policeman 係啦， 全句就係 係啦， 咁就好多人投訴佢啦，嚇咁我想先講就係咧。我覺得好不幸嘅，因為我哋做網台節目就成撚日都講好撚多粗口㗎啦。我話未撚收過，我未撚收過頭，我就老師唔撚講得粗口啊！搞撚咗，我讀書嘅時代啊，所有老師都講粗口㗎，男嗰啲真係㗎，我間 叫圣 Joseph 训导主任， 监 督主任添， 系啊， 因为要搞啲黑学生。 如果老师唔讲粗口先吓，咁、我觉得就佢又好不幸啦。咁呢个一个道德捻世界，一个投诉嘅世界， 系 咁啊，即 系同埋啲人系唔理会点解佢会讲啲咁嘅事。嗱，好啦，你知道晒成件事，你觉得佢唔应该用咁嘅方法表达，咁系一回事。而家啲人就净系讲佢讲粗口，同埋你留意一下，好多人闹佢，唔系话佢讲粗口问题，系话佢用粗口闹啲警察啊嘛， 侮辱警察 有咩？ 有啊。唔係即用咩 戰 人會咁 講？係啦係啦， 係啊！ 但其實佢話警察係話八婆同埋賤人咯。如果用翻， 如果你無啦啦喺條街嗰度自己講，我屌你老母啊！我屌你老母啊！ 係啊， 咁唔係啊，同埋你全街啲人， 同埋我啱喎，你呢個邏輯，我幫唔到你， 我知 道 條街度，我屌你老母，係 咯， 即咁樣啫嘛， 係咯， 咁我即係侮辱曬成條街嗰啲人。 系咯， 系啊，我真系 唔系你一系立例条街唔俾讲粗口又得， 系 唔系同埋你睇，如果你睇翻嗰条片就系、是、我头先讲个靓女警察咧，其实佢又好得意嘅，即系佢咁噶，佢话即系噶阿感情，你冷静啲啊，我拉你噶，你行过嚟我真系拉你噶，你冷静啲、啊， 唔使问， 喂咩？喂，你凶我啊得， 系 啊，跟住我话翻你八婆咧，又话我，又话我唔得。 系 咁即系好捻难搞喎。 喂，同埋林老师唔系一嚟， 你乜捻嘢警民关系 林老师唔系一嚟啊开拖噶嘛， 系啊， 即系问你点解我唔入得去啊嘛。 啊， 佢一路问啊，你唔答， 因为成段片里边咧就会，首先系第一个警察咧就系话佢，你冇问。你冇问点解唔可以嚟个封锁线，你行开，跟住个林老师就问佢，佢问咗好多次，其实点解我唔系你俾个理由我先，我而家我唔系唔行开，即系点解我要行开？你冇理，你行埋开，唔系点解我要行先？你行埋开， 系啊，你唔行开我拉你噶咯， 系啊， 系啊， 系啦，跟住然后之后咧就系兴咗，然后就另外一位可能资深啲嘅警察咧，就想去调停嘅。跟住有個途人呢就好興啦，就嘩你做乜幾個兇一個女士啦、你哋搵個咩揼佢講唔得嘅咁樣，點知就話戳咗個 嗰個咩呢個細麻煩， 係啦 就係、 是、啦， 原來嗰個都係街市婆出身嘅 跟住去到最後個老師頂唔住啦，睇唔 Q 講啦，就話 what the fuck 咁樣， 係啦係啦， 就件事係咁樣， 係啦， 跟住就成排人就圍攻佢， 咁佢即係好撚無辜囉，即係我見到呢條片即係幫到佢嘅嘢又唔多嘅，咁但係就即係攞出嚟講下，同埋就係話見到幾樣嘢啦，屬於即係我自己地方嘅呢個香港嘅今時，即係見到啲嘢其實唔開心嘅，唔開心嘅就係話譬如話好灰嘅就係話個地方分化得好犀利啦，即係當然嘅差人有差人話佢自己好啱，咁我哋又覺得啲差人好唔啱，咁分化好緊要啦，同埋就係話你見到而家即係譬如話呢啲咁嘅示威遊行啊，嗰、那個即係警察個處理係有分別嘅，即係有唔同嘅尺度嘅，我嗰、那個其實嗰個唔覺，你喺嗰條片嗰度睇到，如果你睇埋個前傳，你會見到唔淨止林慧思一個人， 好多人㗎，係即係覺得件事不平啦， 佢質疑嗰啲警察㗎，好多阿叔阿伯喺度，係 啊，個個都問，個個都問警察同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唔叫嗰班清關會嘅人去第二度示威啫？ 嗰啲有個爆咯，係 咪先？但佢唔答你㗎喎， 見到佢遮住㗎嘛，係佢哋遮人喎，你點解唔趕佢哋走啊？ 係啊。 叫你大陸擺啦對面啦、 啊，但佢唔答你啊，因為佢冇嘢，佢解釋唔到啊嘛， 解釋唔到啊， 係啊，佢自己都解釋唔到點解我要保護呢班冚家產啊，係啊，呢個係一個厭惡性行業嚟噶嘛，咁但係嗰啲差佬又有口難言，咁你見到 但係佢哋又唔識自己拆噶嘛啲差佬， 拆唔掂㗎， 因為佢哋唔會收到上頭，我當佢哋唔會收到上頭 order 啦，咁都係直接喺當地當場現差嗰啲嗰個 commander， 佢咪自己諗啲位落個台。街散水咯， 你有咩好橋俾佢哋咧？例如 警察嚟講， 喂，好易啫嘛，即係如果譬如當佢衰咗啦， 係 啊，即係圍咗人哋啦，人哋喺度嘈啦，佢點走啊？喂，你當收到個 call， 我哋去邊度做嘢啦？喂，我哋嗰 即係閃快閃， 閃咗佢先啦。 佢有閃啊，喺嗰條片度，佢一閃完，跟住個兩班人就開拖啦。 係啊，即刻開拖啊！ 揼到嗰個清關會嗰條友幾好睇㗎，嗰條片前傳嗰個揼到豬頭咁樣， 咁跟住然之後嗰啲差佬又走返返嚟囉。但最咩事咩事咩事 但最好笑就係警察佢唔係分開兩邊嘛。即係去返最拖頭佢圍返住個牆嘛。即係佢圍住個城圈四方角俾佢哋呢俾佢中間度抽嘛。 係啊。 呢個真係奇怪囉。 咪你事後呢事後就係話第二樣悲哀就係話你見到就係話呢個就係好香港已經好多年嘅現象啦就係亂鳩唔投訴啦。即係返開人係有投訴唔撚係有投訴啦。 咪最厲害。 慘啊即係我見到、就是、 你投訴林老師、啊、,ok, 我都話我當你一班人知道原因你可以不滿呢個林老師嗰個表達方法、但係竟然咁少人去投訴警察嗰個執法囉。 係啊。 呢個係相當令人羞恥嘅呢件事。 係啊。你發覺好似係主流聲音嚟㗎 喎。係啊即係你覺得係。 係啊即係我俾一條聲大家聽一下。 係有咩 聲。係即係都我唔知係咪一啲內部嘅傳閱啦即係紀律部隊入面嘅內部傳閱啦。咁我收到一條聲啦都係佢哋有啲我諗係即係撐佢哋去唔係即係點講呢聲討呢個林慧師林老師嘅一啲打去補血嗰間培靈學校嘅一啲、一個投訴電話嚟嘅。嗱、我哋聽聽 好 然之後返嚟再傾過。 好。 你好培靈學校。 啊你好啊我想問你哋呢度學校係培靈喎。我想問有冇嗰個林慧思嘅老師喺度讀教㗎？ 唔好意思啊，我哋清楚唔方便答你啊。 係咩？咁我想搵校長投訴呢個老師得唔得㗎？ 我哋可以幫你抹低先嘅，咁但係因為校長去咗睇工程啊，所以就唔喺度嘅。 你哋校長幾時返嚟㗎？ 呢、這個唔清楚喎。 咁你老師唔係你校長係邊位啊？我抹低佢或者有冇聯絡電話我打佢想對呢個老師提出投訴。 咁不如你介唔介意留低電話先？咁我哋呢有相關老師會聯絡返你㗎，如果你留低電話嘅話。 點樣相關老師啊？呢、這個林慧係咪林慧師啊？ 呢、這個唔清楚喎、 啊。咁你又話俾我聽相關老師，咁邊個相關老師先得㗎？ 因為會留低咗聯絡電話之後，我哋會有老師聯絡返你㗎，因為我哋係冇處職員唔清楚。 咁阿小姐你貴姓啊？ 姓鄭㗎。 阿鄭小姐，咁你幾耐會聯絡返我啊？咁我冇理由無了期喺度等你電話㗎，如果你唔覆。是咩？咁我幾時先可以同校長投訴呢個老師啊？ 你介唔介意我幫你抹低先啊？ 你抹低乜嘢先得㗎，鄭小姐？ 你嘅聯絡電話。 唔係啊，有個問題，我留低個聯絡電話唔緊要啊。咁你哋幾時覆我先得㗎？我咁留低你唔覆我，咁我留。 都唔清楚㗎喎，唔好意思。 哦，咁樣我話啫，晏啲再打嚟揾你校長。你校長叫咩名話？ 你可以上網查翻㗎。 哦，好啊，即係你都幫我唔到嘅，你哋學校。 係。 咁咁我使唔使教育處投訴你哋咧？問個校長個名都唔提供。 嚇、啊！但係校長，我 你哋係咪唔可以提供校長嗰、那個名嘅咧？因為我要揾記者嗰邊打過嚟問你哋先肯講嘅咧。係， 咁唔好意思啊，咁你又 唔係，我而家問你校長個叫咩名嘅啫，你叫我上網查，咁我冇網冇電腦，咁點樣啊？ 因為我哋係唔方便透露 學校 嘅校長或者老師名。 我淨係問你校長唔方便提供，咁我嚟揾你校長，咁我點揾啊？你哋個學校咁得意嘅，你哋個行政請埋。 答你問題喎。 嚇？點樣話？ 我哋唔方便答你問題。 哦，即係唔方便得啦，咁我同報館投訴啦，好啦，拜拜。 嗱，你咪覺得好撚騎呢咧？ 係， 唔係你第一個感覺啊感情，你覺得 你成日黑社會咁， 係啊， 兇人咯， 我唔係 投訴喎。 收數咧，我記得有啲人揾我收數嘅時候就係呢啲咁嘅語氣嚟嘅。 喺咩度啊？咩名啊？ 係啊，係啊，喂，真係啊，喂，即係好撚簡單，但嗰條女又柒柒地嘅，即係頭先嗰條。 唔係我撐佢好 Q 嘅把聲。 靚妹嚟嘅嘛，佢真係驚啊嘛，大佬，你呢咁撚兇神惡煞嘅人打嚟投訴， 咁但係佢都算清醒嘅，叫佢喺網頁上面查啦，查翻校長。 係啊，你 OK 嘅，就算 佢話 係咪 好笑嘅？ 但係佢有冇顧及對方嘅感受喎？ 係啊， 投訴嗰個人哋可能唔識上網咧。 係啊，唔係佢話揾校長投訴呢個老師得唔得？即係佢哋馬老文。 係啊。 即係如果我係嗰條女 咧，你點答俾你 啫？我啊好玩喎、 啊，你點啊？ 我點撚知你得唔得？你嚇嚇、啊，我呢度唔係投訴電話嚟嘅喎， 係 我點撚知揾我個校長去投訴個老師得唔得啫？ 係 黐線㗎嘛！你而家問呢樣嘢係， 咁佢就會 係咯。 其實你咪叫佢講咯，叫對方講咯，好啊，你講低啊， 係啊， 你講啦， 但 係 佢又唔肯講低啊嘛， 佢又唔肯講低， 係啊。 佢以為淨係問佢攞個電話號碼， 佢個感覺就好似你個校長幾時翻嚟啊？ 係啊， 你唔撚答我，我嚟臨友喎。 其實想空佢，即 係咁樣咯。 佢想空佢嘅，主要就係、 是啊， 主要就係想空佢。 唔係可能嗰個人都係校長嚟嘅，即係佢要平起平坐、啊。 隔離學校 係啊，你一定要攞校長同我講明。投訴，喂，我投訴正香港政府，我都係寫嗰個辦事處啊，或者寫封信俾佢嘅啫，或者就係喺嗰度講啫，唔使要嗰個當嗰個局長同我講啊嘛。而家投訴嗰個人，而家頭先電話嗰個人，佢就要校長同佢講啊嘛。 係 可能係咪校長？ 同埋咧，嗱，即係通常即係如果 有啲可能啊，呢、這個真係。 嗱，如果佢係 咁高咁大啊，大佬 個女仔就其實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叫佢留翻個聯絡名同埋電話咯。通常有啲就係即刻鳩縮噶啦，基本上就係、是留低你個名， 佢扮啫嘛，留低俾你。 唔係同埋佢個價值觀係好得意嘅，即係佢覺得就係、是、你唔肯俾我嘛， 啊、 我唔去揾記者投訴你啊， 啊 我去報館投訴你、啊。 佢覺得呢樣係最惡噶啦， 係啊，咁你咪去， 咁你咪一早去咯。你既然都知道係最緊要、最大嘅，即係話。即係好似啲超人嗰啲武器， 即係世界最後一招嚟， 十字點歌，冇錯， 點歌，係啊，十字點歌，一定爆炸嘅， 你打你媽，你打你做咩啫？ 係啊，你咪打咯，即係如果我呢條女， 喂，同埋本來好開心喎，你打你媽嚟投訴，喂，有嘢寫你出啊，咪就係啫嘛， 係啊。咪即係呢個社會即係好撚反智囉 好咗一條呢條片就留 喺唔係我真係好鼓勵啲人嚟打電話嚟 Reg 先投訴一下北上頻道 喎嘩咁樣樣、啊、你留你電話你 落低佢呀睇下的係會點樣去對答呢 嘩精彩囉 呢個真係 精彩 呀、啊、即係如果係囉喂即係問下的喂你個台長係邊個啊？係 啊， 係咯，我可唔可以揾 你台長投訴 呢啲節目主持人㗎？係 啊， 我點答啊？ 你要點答？係 嚟啊 嚟 啊！ 點答啊？ 下次你講咩聽唔到？ 我可唔可以揾台長投訴你啲節目主持人啊？ 台長邊個？我都唔知喎。 台長咪梁錦祥 咯。係梁錦祥。 唔係你搞清楚。 係你最高負責人啊嘛。 係啊。 負責人還負責人咧，台長個梯度。 而家我同你講，你係最高負責人啊！ 你揾邊個先？ 投訴你個台啊！ 最高負責人有兩個，你揾邊位先？搞清楚嗰度有兩個喎，從來都 OK。公司寫明有兩個，你一係自己去公司註冊處度查 OK。你唔好搞我，係咁簡單。 哇咁 哇！ 我大佬啊，唔係而家我 事係咁做啦。 我話俾你聽，我搞完一個再一個，我搞你先。 唔係我發覺佢應該係爭人好多錢，即係佢有 好熟曬， 好熟曬， 好經驗 成日收到 嗰啲咧，打慣曬啦。 係，唔係嗱，我話俾你聽，嗱，我讀啲嘢俾你聽下，即係我係揾到啲咧內部傳閲啊，嗱，幫呢個香港警隊宣傳下。咁啊，我有段嘢咁樣寫啊，佢話各位兄弟姊妹，進一步嘅行動啊，18區家長及教師聯會將牽頭喺8月4日，即係聽日啦，星期日下午1:45至到5點就喺旺角行專用區舉人簽名運動，聲討該粗口老師嘅行為。請通知身邊嘅家人朋友出席支持，備註發俾呢個保血會培靈學校嘅投訴信，其校長直至今天都未回覆過我，竟然好似當冇事發生，相信其實係想淡化之後呢就當解決。兄弟姊妹，我哋必須繼續支持堅持，昨天入境處公會啊已經表示支持我哋嚴正執法，我哋自己內部就應該更加團結，所以呢就請出席請廣傳。 呢個係邊個席啊？ 香港嘅紀律部隊，即係包括有人民入境事務處啦，有消防局啦，我諗， 有消防救護 嗰啲啊， 海關 死差佬啦，即係全部有㗎啦。咁咧都有收到呢一篇咁嘅嘢嘅。 喂，唔係我第一就係搞大佢咯，你咁想搞，我呼籲啊，搞大佢。第二樣嘢就係話，你警察呢幾年嚟俾人粗口鬧過幾多次先？ 係 堅粗口鬧，少你 X X 嗰啲嗰只鬧。 嗯， 之前咁多次唔搞。是要搞呢個老師點解先？ 唔係講一講啫。 唔係有得解啊？ 點解 咧？我一路讀呢一篇嘢， 喂，語文記帳 俾你哋 comment 好。 然之後咧，你又知道解釋，那個解釋就係咁嘅。 係 簡單嚟講就係覺得咩？警察內部有個咁嘅聲音， 係 個聲音就係覺得去到今時今日再嚟埋呢單嘢， 哦， 我啲忍無可忍啊！係啦，嗱，有個資深嘅差人就咁樣寫嘅， 係 佢就話嘿。 不是老和尚我黑心啊，近日呢个退休警察嚟嘅应该。近日睇到旺角八婆单嘢，我真係嬲到呢木鱼都剥烂埋。佢何解呢？咁啊，警察从来就係一支執行法纪嘅部队，佢哋身上呢就各自配有武器嘅，法律亦赋予佢哋執法嘅权力。喺在法在理都好。 而家我觉得呢，佢讲呢样嘢呢，佢先好似咩用子弹飞咁样。 法家。 佢攞咗支枪摆张台先。 係啦、啊、我有炮。 我有炮讲、啊。 我读几句你已经 sense 到呢种 power。呢个差人係好犀利㗎。嗱咁佢就话警察根本就係有執法嘅权力嘅。自从曾荫权个扑街垃圾做咗处长，唔系曾荫培啊，做咗呢个垃圾处长之后咧，佢就要将嗰啲执法者变成咗服务员，佢系力排众议，终于将警队嘅转型变成咗不伦不类、全身武器嘅服务员。佢话你哋去招、去稻香饮茶、去啡粉买汽水、去六福买金、去八街买厕纸，招呼你嗰啲仁兄就系服务员。你见过周身武器未啊？你佢又但系喺街上巡逻、维持治安嘅警察，却又系服务员，好明显佢哋同商店嘅服务员就唔系一样啦。佢但系偏偏咧有条咁样嘅警务处长，硬要将警察变成服务员，仲要搞埋啲什么优质服务、服务承诺嘅戆居嘢，警察自此由执法者就降格成服务员。呢度有咩意见先？大家 哥， 唔系。 你想啊，你问下收哥。 咁你上街囉，你唔满意咪你点啫。 係囉。同埋你咁你 唔好。我同意你啊。 唔係唔係唔係。 係 囉。你又真係上街。 你唔同 我又上街。都係维持 战队。係 喺97年嘅时候回归呢，政府所有嘅政府公务员纪律部队都已经行緊个 slogan, 就叫服务市民当年。OK。咁命定一路带落去所有嘅政府嘅以下嘅对，即系对落嘅机构，全部都系以呢种 slogan 去做嘅。咁你要怪，你系怪谂翻董建华时期，就唔好怪其他人。 嗱，我继续读落去啊，跟住后面仲精彩啊。佢话本来专业嘅警察咧就系维护法纪，见有人违法，轻则警告咯，重则就拘控。佢呢啲就系天经地义嘅。佢但系变咗服务员之后咧，就大捻镬啦。佢刁民也好，议员也好，黑帮也好，佢哋连成一线。大家有个共通点，就系专屌警察。点解要屌？就系因为警察系服务员咯。佢屌咗你都冇声出。我70年代当差，行出街大喝一声， 听到啲， 系啦， 行翻去雷 诺，系啦，听埋先， 听埋雷诺讲嘢，听埋雷诺讲嘢先。 70年代当差啊，行出街大喝一声，边个估阿仔唔惊我啊？ 哇，雷诺嘅， 今日警察俾人喝一声，即刻鹌鹑死狗，系警察鹌鹑死狗啊？点解啊？因为我哋变咗服务员啊嘛， 唉， 咁、 我明啦， 香港警察心声啊， 我明晒， 咁你又屌鸠包志刚个侄女打个警察啦，仆街，一巴打落去晕捻咗， 系啦，强奸佢侄女，系咯，系咯。啱喎！ 屌你老味，你賺嘢， 其實 你嘈乜嘢？你嘈乜撚嘢？真係講真， 呢個真係 辱警嘅喎！ 喂，屌你老味，一巴打落去，你個警察屌你豆腐做啊！即刻暈撚咗喺度。喂，有 cam 為證，冇機拍埋。 咁既然你差佬咁多聲音咁團結，就應該 判落去。跟住最後做係咩啊？判冇襲警、社會服務令。你講乜撚嘢啫？ 打柒個法官啦！ 屌你，你咪拉炮入去中心法院度啡鳩人咯，邊一個判咪啡鳩佢咯？ 嗱，雖然有啲。长做冇嘢回应先， 唔系我好体谅佢咯，我中意，因为佢唔系影，佢 真，佢系70年代嘅攞 快 棍嚟噶， 喂， 雷洛， 当时阿叔出嚟行。边度唔俾钱啊？边个唔俾面阿叔啊？ 收片噶嘛，全部唔系嗰阵时嘅社会秩序好好噶。 喂，卖武器就我系用噶啦，我知佢就剥柒你噶啦。而家又唔系用啲服务员。 不过嗰阵时都唔使用武器噶， 系 嗰阵时嗰啲差人啊攞顶帽， 好似你 顶帽攞出嚟啦。 系啊，都嗰把枪都唔系点。 读埋雷洛兴嘅见解先。 系啦，嗱，咁佢就咁讲啊，系啊，咁佢话今日唔系诶，佢就话呢个系佢话咧，今日资讯发达，人人手机咧都有部。 攝錄鏡頭，個個都識得咧。當啲警察查問嘅時候啊，調查嘅時候咧，就攞部手機出嚟影撚住啲警察，然後就大聲屌警察，因為睇死警察唔敢亂嚟啊嘛。警察對住鏡頭，就算成個家族由曾祖母、祖母、母親、老婆、20歲嘅大女到個幾月嘅細女，都要俾人屌曬㗎啦，被人意識上強姦都冇聲出，點解啊？就是因為我們是服務員啊嘛，法例保障市民性命財產，就是沒有保護到警察的尊嚴和家人。哇，好撚正這些邏輯，人地影住你，你一時忍不住口屌返轉頭，他說啊，跟住他說喔、哦、你就死得了，即是說差佬啊，投訴到你暈啊，他說服務員是不能夠罵客人的，客人永遠是對的，咁啱啊！你講咗啦，黑、哦、人話要屌你娘親，就算你娘親十幾年前已入土為安，你都要挖翻佢出嚟，攞翻啲骨頭俾佢屌啊！咁樣就係優質服務啦。 阿雷 你攞少條肋骨出嚟啊，招呼下佢都會屌到你話你疏忽職守 啊！雷老爺。 雷洛嘅雷洛兄咧就唔應該喺香港度打工啦， 唔係佢退休咯，所以 翻翻去內地做城管啊，啱曬佢。你試下調鳩個警，你試下調鳩個城管，你有乜撚嘢後果？咪打撚到你仆街咯，唔係咁簡單啫嘛，個佬。 你要明白，即當時七十年代咧，雷洛兄嗰時咧，佢收入咧唔係市民俾佢噶嘛，喺、 啊、 街嗰度收噶嘛，咁、 啊、 所以人哋俾錢佢就因為佢變咗客，佢就唔係啲市民變咗客人咯。 嗯， 因为佢俾钱佢啊嘛， 嗯， 即系佢要受俾，即系聘请佢去保护 先， 管理费嚟， 管理费嚟噶嘛， 城管咯， 系啦，咁但系而家唔同咗啊嘛，所以佢就好睇唔惯呢种咁样嘅情况。 咁、啊、但系我有纳税噶， 系啊， 而家今时啲差人出嚟纳税噶嘛， 纳税人俾钱嚟， 所以佢觉得唔啱咯，佢想回复翻嗰时候， 唔系喺嗰阵时候嗰啲人嘅税务概念咧， 系嗰啲老一辈， 系老一辈嘅税务概念 呢啲， 好直接 嘅嘢 嘅，你直接即系俾咗钱我，如果杰斯俾咗钱我。好， 我咪 好仔， 我咪服務傑斯 你咯， 係啦，打出感情咯，係咯， 就係咯， 係咯，就係咁啊！ 明白 曬，讀埋佢啦，即係咁撚精彩嘅人， 好本土我覺得 係啊！佢話人咧總會有三衰六旺，當年八甲黨個主席啊，喺麥當勞排隊買漢堡包，無厘頭俾人打到豬變豬頭，血流披面。嘿，佢平時咧就鬧警察，有事嘅時候咧又識得報警，當時態度啊好到不得了，一轉頭咧事過境遷，佢又追住啲警察嚟鬧。咁嗰件啊，仲有嗰件啊，长发披肩嗰件啊，即係长毛啊，拖住着住拖鞋就去议会度，又话自己係议员啊，日日踎喺条街边度就挑衅警察，上次就喺立法会嘅 office 呢就着晒火，佢对住到场嘅警察同消防鬼咁好礼貌，單嘢一过咗就变面大骂警察。佢话经常喺 YouTube 呢见到啲醒目仔将当街屌警察嘅录像呢就放上网，以为好型，点知到头嚟啊，咪俾几村人指住嚟闹，话佢哋无耻。佢话最近嗰个旺角八婆就系咁样变到红过笑阴阴啦。你话咦？点解关阴阴啫？事系咪？点啊嘛？佐敦跳出嚟咯。咁啊，咁又反映啲乜嘢啊？反映出警察虽然已经变得弱不禁风，但仍然有市民本住良知去支持警察，为警察发声。嗱，读埋呢两段啦。 好， 仍然有市民支持警隊，你哋身為警察啦嘅就應該要啊，唔好暗春咁縮埋一嚿，大家企出嚟話俾警隊嘅高層聽，你哋唔願意做服務員，要做回堂堂正正嘅執法者，要求制定辱警法，防止有人向警察執行呢個職務時被人侮辱，妨礙警察。咁最後就係8月4號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有退休警務人員呢就設街站支持警察嚴正執法，有血性嘅人就不管你係警察亦或係佢哋嘅家人都要出嚟支持，用行動話俾全香港甚至全世界知，香港需要一支嚴正執法嘅警隊，香港必須訂立辱警罪去保護警察嘅尊嚴。阿彌陀佛， 嘩你乜撚嘢， 唔係 俾你個冚家產做個警務處長，我仲使 企嘅， 我雷雷落伏筆咯， 就當街就地正法啦，你話鬧佢一句 what the fuck， 哇哇係咯，哇白色恐怖， 有 屌你老尾真係， 同埋都理解， 精唔精彩啊？呢啲內部文件係啊，真係咁，只有呢個節目有啊，大佬真係 咁講咯，份工咁撚辛苦啊，就唔撚好做咯，鬥得呢份糧，你知道自己做乜撚嘢咯 ？OK， 即係既然咁撚受氣嘅話，咪低人工啲揾個另外一份工 咯。你做雞。梗係照自己俾人屌㗎啦， 唔係都唔， 而且你又寫啊，喂，哎，我俾人屌啦，慘啊！你支持大家支持我，冇俾人屌啊！ 好彩，咪接到其他客咯，唔好彩咪接到牛呢啲咯，係 咪？因為佢就算佢要嗰個咩獄警法咧，你真係立到法都係冇用㗎。即係如果你做得唔好咧，我哋市民一樣有一個走咗法律罅噶，係咪先？ 係啊， 你好好， 老爺，你好撚好，係咯， 你好撚好啊， 好你老母，好過你老母，又得， 好 支持你啦，老母，即係冇意思噶喎。有乜意思？ 系咯， 有乜意思？ 你又投訴我咯？我話你老母好好，你又投訴我。 你咪就係執， 你可以講好，你可以講老母，但你老母咁大聲，你襲警啊！白 周潤發都講過啦，大聲唔係冇禮貌啊嘛，係咪先？ 咁你而家香港啲人係聾噶嘛？人咁大聲，冇辦法噶， 聽唔到嘛？ 大家老學 成 台講嘢，係咪先？ 唔係香港啲人係聽唔到噶嘛？ 係咯， 係啊， 唉，你。太人 因為我舊時我都冇投訴啦嗰啲嘢，嗰陣時我做電視拍電影嗰陣時候，即係我唔知 cut 線，前面有撞車個 cut 線，跟住有差佬啱截到啦，咁我唔啱啦，咁我阿樂師哎對唔住阿 Sir， 係， 跟住 Sir 一講我咩？哦。明星啊嘛， 咁樣講嘢， 係應該嗰個年代就似頭先講 啦。 咁啊，跟住我想知佢講埋咩先？明星啊咁就， 跟住乜個名？拉興咗我，拉咗我 嚇， 有乜關係咧？ 屌你唔係 我，我都對唔住啊！ 你應該講樣 規，我哋俾告票我 差人啊。唉，真系差人，真系 想乱入啊，乱入啊！ 即系结识你啦，系呢个唔知喺边度闪出嚟嘅呢个，哇！呢个今期好红啊，呢个真系。 我真想讲，但系而家已经开始唔想。哦，咁你可以休息， 想明来先。 我系 Jackie， 但系支持个差人嘅。 系 点解咧？ 要狱警条例啊嘛，头先都讲啦，即系话一定系即系自己有炮要争取噶嘛。咁而家公务员即系讲真，局入边有啲冇炮噶嘛，前线警员有炮噶嘛，就出嚟揸住支炮同个局长争取。我揸住支炮摆喺台面，同我保安局讲：，喂，我要狱警罪，咁咪啱咯。所以老差官系啱嘅呢样嘢系，即系佢要争取就用翻佢自己方法争取。 勇武革命 先，冇错，呢个陈云支持咯。 陈云支持嗰只咯，你有炮喎，你有炮唔捻革命，你咪谂戆鸠啊！屌你老，啱唔啱先？ 我哋炮系咪先？边个有炮边个大啊嘛？而家 系啊，啱喎，系啊，枪杆子出政权， 咪系 咯，系咯，啱晒咯。 文教啊， 冇错。 所以你哋呢三个啲废文唔啱。支持老師唔係， 喂，我冇立場啊！今日我全 全 支 持全力嘅啫，佢全力嘅啫。 你咪講你嗰三個，你講阿 Dick 同阿 Dick 同阿 Kelvin 三個真係 嗱，我讀埋呢段啦，呢段咧我都要啊，要真係要讀埋呢段咧。嗱，呢個咧就係保血會培靈學校校長。冯敏仪嗰个声明啦，佢就话本校对于一个学校一名教师日前公众场所嘅不当言行，引起公众讨论，就深感遗憾。该老师已就事件发出呢个道歉声明，希望家长及社会人士谅解。保血会培灵学校一直咧就以致力啦，你唔捻读啦，咩生命教育啊，咁啊，总之系一间好捻好嘅学校嚟嘅。咁佢话本校咧就本校已透过学校网站发表声明，请家长留意子女嘅情绪变化， 你会知谂事。 系咯，你不如话 乜嘢读唔出？你好彩我唔系读新闻嘅啫，你点读得出？如有需要就可与我们联络，以便及早提供適切的协助。呢啲咧，呢啲官文咧，真系好捻讨厌。即系譬如你等于咧，你发觉你即系又系咁样啊！我啱啱谂起就系、是，你譬如你发觉咧，香港打风咧。咁咧，你睇CCTV 嘅新聞咧，就一定有條女啦，佢就一定係行出街、行出碼頭嘅最即係 吹走咁滯嗰啲咧， 係啦，即係揾個最大風嘅地方。哇！好撚大風喎，但係咧街道仲有啲途人，佢冇雨落嘅其實。係啊，咁啊，跟住佢又話。 佢又話佢又因為話啊唔係呢好撚大風啊咁啊，淨係得佢你淨係喺畫面見到佢一個好撚大風嘅，跟住然之後佢又話叫你做好防風措施， 係 你有冇搞撚錯啊？ 係 你翻查翻以往十年嘅記錄，香港打風係冇一次需要做防風措施㗎，係咪先？佢冇根本都冇發生過大件事，你即係唔好成日咁樣啦，即係講即係順口開河咧。你啲咁樣你又咩照顧子女嗰啲情緒？子女你點知子女情緒係點啫？ 係。 子女情緒聽到個老師講粗口其實好啦 high 嘅喎， 唔係所以咪照佢太亢奮啦， 係咯， 佢又驚啲子女突然間同阿媽講，哇阿媽 what the fuck， 係咯 係咯，咁咪大鑊係咪先？ 唔係嗱，呢個馮敏儀校長咧，佢就係曾經攞過一個叫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嘅， 係 嚇咁咧，佢、啊、就係、是。保血培靈學校個校長啦，我睇過佢香港電台嗰段嘢， 點講啊？ 即係佢就講佢間學校咧，就推動一個校本嘅課程咧，就叫做生命教育嘅，教啲學生咧點樣叫同感心、同理心、尊重與和平，鼓勵學生多啲角度去睇。 一聽就打爛。 但喺呢件事度，你有冇用呢件事？ 係 用一件咁有血有肉嘅事， 係 去教導你啲學生咧？ 係 點解你要即刻出嚟整一個聲明去懟你自己個老師啊？你有冇了解過嗰個老師講 what the fuck 之前個前傳咧？嗰、那個前傳係入邊其實有好多同感心、同理心嘅嘢，係可以同學生去分享嘅喎，講得出又做唔到。 出第一條片佢就出一出啲嘅聲明嚟， 係唔係咁有 前期嘅 冇辦法啦。有時 唔係呢個據翻頭先我哋聽翻嗰個電話嘅投訴，同埋頭先嗰啲差佬嗰啲內部傳閲咧，係有話過呢個老呢、這個校長一路都冇出嗰個道歉聲明。咁、我諗呢個咧應該係幾後期出嘅，幾後期出嘅。 生命教學啊嘛。系嘛？佢咩生命教嘛？ 生命教育， 生命生命系残酷嘅，有时候要牺牲一啲需要牺牲嘅人啊，就咁样咯。 真系唔知点样帮到呢位老师啦。转行啦，转行啦， 转行做警察咯。 冇错，做翻差婆。我觉得即系 OK 嘅。你差婆啦 ，what the fuck 啦？照计咧，而家你睇到嗰个民意嘅声音咧， 系 一定好撑你嘅。即系如果你用差婆嘅角度， 系 闹翻啲市民 what the fuck， 咁我谂全部啲人支持你。 冇錯， 係啊， 係啦。嗱，最後啦，我哋都 但唔好講 watch the fuck 啦 。阿雷諾興啦，你都鼓勵而家啲咩警務處長係嘛？ 係。 支炮入去保安局局長講數， 係等緊你遊行啊嗱， 等緊你啊， 屌你， 勇武救命， 我幫你維持秩序，點樣話調撚翻轉大家？OK， 咁啊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有位特別嘉賓嘅，咁啊聽只歌先啦。 警察 唔知點解會揀咗你？冇啊，我突然間諗唔起，但我諗唔係啊，即係我好想今晚好想聽你嘅歌，同我頭先講嘅冇关嘅，系啊，我突然 间好嘢，好 老叶味嘅为什么？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哪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相分斑驳？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常难春去？问哪天可再一见我当初 为什么